就冇有见性，佢话若非见者，咁所以佛咧就破斥啦。佢话若非见者啊，咁啊既然冇呢个见性，咁啊就唔应当系见明啊。但系现今，咁啊点解你亦能够了了啊而见到呢个明相咧？ 佢话云何你又见明？咁啊既然见明， 就知道呢个见性咧系未失啦。咁你阿难讲见性无明嘅道理就系不正。我话若的见者就云何见见啊？咁啊如果话呢个见性 与呢个明相啊系和咗之后， 咁啊见性嘅力强，咁啊明相嘅力弱啊。咁啊，現在以強就自弱，咁啊，全是見性，就冇呢個明相。 咁啊，如果冇咗呢個明相個外境啊， 咁呢個見性又點可以能夠自己見自己呢個見呢？ 我話弱即見者， 你就雲何見見？但係現今不然，咁啊，見性 能見呢個明相啊？ 咁啊，呢个见性就未有转，明相亦都未有失啊。 咁啊，见与个明和个道理就不成。 个必见嘅圆满，个何处就和明？ 就系话你开眼之时， 咁啊，见性系遍满呢个虚空界。咁啊，當然就唔容許呢個明相來和啦。好似我哋裝一碗滿滿都係紅色嘅朱砂，咁啊，仲點可以再容許啊黑色嗰啲墨嚟到和佢咧？ 咁話若明嘅圓滿就不合見和，咁啊，中午嘅時候，咁啊，太陽係遍照啊。咁啊，呢个明相就遍满呢个虚空界，咁啊，当然亦都唔容许呢个见咧去和。咁就见必二明，就系见性与共呢个明相啊，在未和嘅时候，咁啊，见性就系心法，咁啊，明相就系外境啊。咁啊，所以话见性必定咧。是異於這個名相，是與這個名相呢就是不同。那麼習得就失比性名名字啊，那麼見性與這個名相，那麼未曾和之前，那麼見就必定是與這個名相不同啦。那麼若是說見性與這個名相和習了之後，那麼見性的知覺就摘到有呢个名相嘅无知，咁啊呢个见性就唔系纯是系见性啦。咁啊无知觉呢个名相啊，如果摘到呢个有知觉嘅见性，咁啊呢个无知觉嘅名相就唔系纯是系明，咁就见性与呢个名相嘅名字啊，两者都皆失啦。就好似嗰啲紅色嘅朱砂，咁啊同嗰啲黑色嘅墨啊，咁啊兩個和咗之後，咁啊紅色嘅朱砂咁啊帶有黑色嘅墨啊，咁啊黑色嘅墨啊帶有呢個紅色嘅朱砂，咁啊變成咧紅不成紅啊，黑亦都不成黑啦，咁啊變成呢個朱砂嘅紅同埋呢個黑色嘅墨啊。两者都失其名字，佢话杂质嘅名性系和名嘅非二啊。咁啊，如果呢个名相与呢个见性和杂咗之后，咁啊失咗佢呢个名字啦，咁啊应该就系和名嘅道理系成就噃。咁啊，点解始终就讲话和名系非二啊？所以舊時我哋親近海老嘅時候啊，咪佢老人家就講，佢話應該呢個雜質靈性呢一句咧， 就是果肉是名胜利失。因为上文啊好杂质失给圣灵名字嘛。现在呢这个名胜是未曾失啊，即是名相和这个见性两者的名字呢是依然存在，等于就未曾和啊，所以就说和名就非义啊，咁就说明现今，因为人人都是说出，能见者就是见性，所见者就是名相啊，咁啊见性与名相呢个名字啊，根本就未失，仍然系好清楚，所以话和名呢种道理咧就不成，咁啊叫和名系非义。个彼暗而通，个及诸群塞啊，就亦复如是。咁啊，此三句经文属于例破啊，就系刚上文呢个明字咧，咁啊或者换一个暗字，咁啊或者咧换一个通字，或者换成一个塞字咧，咁啊可以咧就四种道理都齐全噶啦。咁啊，此就系佛呢一种嘅善巧，方便而说。咁啊，如果你话明暗通塞啊，把四种意思都落成文字啦，咁啊呢个文字就变成就好多。咁啊，所以只系用呢个名相同埋呢个见性啊，既然我哋明白见性系和名非义啦，咁啊则知道。暗通塞的道理亦是一样。个复次阿难，他又与今者妙正见经，个唯与明合，个唯与暗合，唯与通合，个唯与塞合。他若明合者，就至于暗字，个明相已灭，此见即不与诸暗合。就云何见暗？佢若见暗时，就不与暗合啊！与明合者，就应非见明。既不见明，就云何明合？了明就非暗啊！彼暗与通，及诸群生，亦复如是。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正破嘅第二科，名为破合。就是破见性啊，与明合的道理咧系不成。佢话复次阿难，复于上来嗰种个道理啊，咁啊其次你阿难要知得嘅，我又与今者，即系你阿难现今啊，此个妙正见经嘅见性，咁啊如果话。是与这个明合的，那么现在我就问你，是唯与这个明合，即是唯与这个暗合，就唯与这个通合，就唯与这个失合呢？那么立定呢四义疑问呢，就以便向下呢，就破题，说明见性呢，不是与这个明合。佢话若明合者，咁啊此一句就按定佢个情执。假使你阿难话呢个见性啊系与呢个明相合嘅，咁啊至于暗字就明相已灭啊，此见就即不与诸暗合，又云何见暗呢？就因为明相与呢个暗相啊。佢两者咧就系互相倾注，有明就冇暗啊，有暗就冇明，呢个系必定道理。咁啊，现在你阿难如果话呢个见性系与呢个明合嘅，咁啊有明就有见性啦。如果冇明之时啊，咁啊见性亦都应该冇啦。所以话至于暗时就明相已灭啊！咁如果呢个暗相现前嘅时候， 咁啊有暗相就冇咗呢个明相咯喎，咁啊明相就已经灭咗，咁啊见性咧，咁啊亦都随呢个明相灭。咁啊见性既然随呢个明相灭咗啊，又点可以能够与呢个暗相合呢？咁啊既然不能与暗合，就应不见暗喎。但系现今你又能够见暗，咁如果既然能够见暗啦，咁啊呢个见性与明合嗰种道理啊，就不能够成合。我话此见即不与专暗合嘛，佢云何系见暗？因为若见暗时，就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就应非见明。既不见明，就云何明合？了明就非暗。咁啊，呢一段经文就系恐防阿难尊者，佢就同佛讲：佢话世尊啊，佢话我虽然系见暗啊，但系不是与呢个暗相合，咁啊仍然咧系与呢个明相合啊。所以佛咧就破斥啦。咁啊，见暗时就不与暗合啦，就系、是、你呢个见性。咁啊，见暗嘅时候，咁啊，见性仍然咧与呢个明合，唔系与呢个暗相合嘅，咁就与明合嘅，就应非见明啦。咁啊，当你呢个见性与呢个明合之时，应当咧就系见暗，不是咧系见明。咁啊，既得见明，就云何明合啦？就了明见暗啦。就系话，如果既然不见明，咁啊，云何现今呢个见性啊，与明合之时，那系了了见明啊，而不是呢个暗相。咁啊，说明见性咧，就不是啊与呢个明合。佢话彼暗与空，诸群失。系亦复如是，此系属于例破啊！就将刚才呢个明字改为一个暗字，或者咧改为一个空字，或者改为一个失字，咁啊呢个道理咧系一样噶。就话阿难八不二，世尊，佢如我思维，此妙觉门，佢与诸地缘亲。合心念虑啊，非和合也。咁啊，此一破啊，破就系破呢个非和合。咁啊，若是前文说和合啊，都尚且有啲人情嘅味道。咁啊，如果你话说非和合呢，就好似就唔近情理啦。嗱，咁啊，如果果然啊，是非和合的，那么这个见性与这个明暗空失，那么由于非和合嘛，就应该彼此呢就全不相干嘛，就成为见性以外有明暗空失，明暗空失之外是有见性的，那么如果说见性外有明暗空失，咁啊成心外有法。若是话明暗空失之外有见性啊，就成为法外有心啊，绝对不成道理。所以见性对境之时，不见体而能常随缘啊，能够见明暗空失，咁就不能说为呢是非和合。那么又分两科，初科是转计，那么二科是破斥，那么二个第一科是转计，即是上佛破了见性以明暗通则和合的道理不成，所以现今有转计的这个见性以明暗通则的境呢，非是系和合，个阿难八吉言， 咁啊，柯南就同佢讲，佢话世尊啊，佢话如我思维，即系如我柯南咧，去思维一下，去测度一下，佢话此妙觉缘啊，即是系见性，就与诸嘅缘尘，咁啊，即系通显呢个明暗啊，通湿嘅情景。就及心念类，咁啊心念类咧就通指呢个六种嘅色心啊，因为见性对呢个六种情景之时，咁啊佢会察罗起分别嘅，咁啊呢个察罗所起嘅分别就名为六种色心嘅念类啊，所以呢个心念类咧就属于咧六种色心。就是真尘相对而起这个分别心，那么见性和这个心念类都是属于心法，那么所对的六种情景所谓诸缘尘呢就属于这个色法来的，那么现在柯南的转计能见这个见性和所缘啊这个境界非是和合，那么这个耶字呢就是个问词，即是自己就不敢取决，因为凡有所执着啊都是为佛所破的，所以现今柯南他即使计这个见性啊和这个明暗通湿的情景转计为非和合，但佢自己仍然咧唔敢肯定啦。佢只系用一个耶字啦，作为一个问词。佢话如我思维，此个妙觉缘嘅见性啊，与呢个诸缘尘种种嘅明暗通则境，同埋啊由真对尘啊。于中所起呢个心念类非和合嘢，即系可唔可以咁样讲咧？不忽然，佢话与今地又如国非和合，佢就唔服问语啊，此妙见性非和合者，为非明和就为非暗和，就为非空和就为非失和。佢若非明和，就则见与明，就必有边伴啊！佢与且世观就何处是明，就何处是见？佢再见就再明，自何为伴？柯南若明世中，就必无见者，则不相合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就伴云何成？彼暗与通，十诸频失亦。复如是，咁啊，此一段经文咧，科名叫做破斥，咁啊，分二科，初科破非和，二科咧就破非合，现在第一科咧就破非和，即系破见性啊，与呢个名相咧非和，急不言，佢话以今有言破。非和合，咁啊佛咧就问柯南啊，佢话柯南啊，你现今啊，你又讲呢个觉性啊，即系见性啊，非是系和合，咁啊既然你如是讲法，佢话唔复问语啊，现今我佛就问你柯南，此个妙见性呢个见性，咁啊既然啊非和合啦。你就为非明和啊，就为非暗和，就为非空和，就为非系失和，咁啊立定咧四二疑问啊，咁啊以便向下咧破斥啊。咁话若非嘅明和，啊则见与明就必有边伴啊。咁啊第一句若非明和，就系、是、按定佢嘅情德。就是说如果你柯南执着这个见性 不以呢个名相和噶，咁啊就应该见证，就是、有见证一处嘅地方。咁啊名相咧，就是、有名相一处嘅地方啊。咁啊见证与名相系有一定嘅边表界判。咁啊如此咧，先至好似呢个见证啊，就不以名和。所以佛呢就继续问阿难啦，他说且与帝官就何处是名啊，就何处是见，即是你阿难如果说这个见性不与名和的，那么见性与名就各有界限啦。所以现在你阿难好好地啊，那第十呢观察一下，看看哪一处是这个名相之处啊，哪一处是这个见性之处。他说何处是个名相，何处就是个见性。他说在见即在明，自何就为伴啊。他说若是这个见性与这个名相非和的，那么应该各有各自己的界限，为什么呢？就不和啊。所以你就要说出是何处到到何处，乃是这个见性的边缘，又从哪里至到哪一度啊，乃是这个名相的边缘。那么从哪一处至到哪一处属于这个见性的范围啊，又从哪一处哪一度呢是这个名相的范围。你若果能够分得开，那就可以说这个见证啊与这个名相呢是非和啦。那么若是说你分不开呢，那你说这个见证与这个名相非和的道理呢，就变成啊一种戏论啦。他说阿难，你若名世中就必无见者，则不相合嘛。佛说阿难，如果在这个名相之中，那必定是没有这个见性的。那么见性与名相就各在一处了。那么这个见性与名相呢，就彼此啊互不相合嘛，即是彼此就各有界限啊，就互不相道了。咁就自不知其就名相所在啊，就判云何整。咁啊，若是话呢个见性系自自然啦，唔知得呢个名相所在，咁啊彼此各不相合，咁就成为啊呢个边判嘅界限。咁啊非和之意呢就应该成立。咁啊点解说？始终啊，佢话伴有云何成咧？就因为开眼见明之时，咁啊见性与名相啊，系混融不分啊，指唔出何者系见性嘅范围，指唔出何者系呢个名相嘅范围。咁啊见性与呢个名相既然啊混融不分啦。咁啊，边半界限就不能成立，所以说非和嗰种道理啊，就不能成。佢话彼暗与空及诸群失亦复如是，只就例破啊，将上一段经文，咁啊其中个名字啦，咁啊改为呢个暗字，咁啊解释完啦，咁啊又将呢个暗字都改为个空字。咁啊，解釋完啦，又將呢個通字咧改為個濕字，咁啊，等於話我哋明白啊，見性咁啊，非與呢個明和道理完全明白啦。咁啊，暗通與同呢個濕嘅道理亦係一樣，咁啊，佢就例破。佢話幼妙見精，非和合者，就為非就明合嘛。就為非五合，就為非空合，就為非失合， 嗰個若非明合，佢則見與明，就性相乖過，佢如耳就與明了不相沖，佢見且不知道明相所在，雲何因明合非合理？彼暗與通，十之貧塞就亦復如是。咁啊，此一科咧就破非合。佢話由此見經，非和合者。咁啊，所以佛咧就問阿難啦：你為非明合嘛？就為非暗合嘛？就為非通合嘛？就為非失合咧？咁啊，立定咧四疑問啦，咁啊以便向下啦，就破斥啦。咁啊，若非明合，咁啊此一句就按定阿難嘅情質。若是話你説為呢個見經，非是以明合嘅，咁就則見以明就性相乖覺啊。咁啊，呢個見性，如果不以呢個明相合嘅，咁啊呢個見性與呢個明相咧，就彼此就乖背啊，就好似一隻牛咧，有兩隻角，咁啊一左一右咧。就互相關背，就亦都如耳與明，就了不相觸啊！咁啊，如果話見性，若是不與明合嘅，亦同乜呢？而同我哋呢個耳根啊，與呢個明相係了不相觸嘅。點解呢？因為耳根就只能物。佢個對象就係先塵啊，咁啊耳根就不能見，因為佢個對象係屬於呢個明相，咁啊所以始終話如耳與明了不相沖，就見證如果不與明合，就好似呢個耳根同呢個明相一樣，係了不相沖啊。因為耳根只能聞就不能見，佢個對象屬於星塵，而不是係明實。咁啊，佢哋如耳地耳明啊，了不相觸。佢話見且就不知明相所在。咁啊，見性與呢個明相，既然係互相關覺啦，咁啊，亦如耳之耳明，係了不相觸。咁啊，見性若是不知呢個明相所在啊，咁啊呢個見性非與明合嘅道理就應該成，但係現今不然啊，見性能見明，就説明見性見明之時，乃是啊彼此混融不分啊，非是係乖背。咁所以你説呢個見性非與明合個道理咧，當然就不能成合啦。我話雲何因明啊？合非合理咧，此一句就係責迷啊！因明者即係分別，因為見性之體不變，而能夠隨遇，所以就不能説為非和合。咁啊，見性正在隨緣之時，而本體不變，咁就不能説為和合。所以現在就同佢講，佢話見性啊，你説佢係和合，你説佢係不和合，都係戲論啊。所以話雲何你阿難啊，你就分別顯明説和合。以共非和合的道理呢，他说合非合理都是属于多余，都是属于这个戏论啊。那么彼暗与通就及诸群生都亦复如是，此就属于例破啊，就是将这个名字改为一个暗字。那么暗的道理讲完呢，就改为一个通字，通道理講完咧，就改為一個濕字，咁啊，亦復如是咧，同 呢個名相嘅道理一樣，咁啊叫做例破。咁啊以上咧，咁啊一大段嘅經文啊，即係從第一卷嘅背後初一番辯證，説明呢個辯證是心非眼。咁啊直到始終就係十番辯證嘅經文咧，已經咧係講完。就是顯示這個見證呢，所謂離過絕非，是為這個涅槃根本。那麼如是你不似見性而修啊，就名為他們以不生不滅是為本修因。那麼此個十番辯證，那麼亦都是佛開示三如來藏的道理啊。因为十番辩证文中有一句，他说离一切相，那么既然离一切相，就是开始个空如来藏的道理。那么其中亦有一句，他说即一切法，既然即一切法，就开始这个不空如来藏的道理。那么若是说离即离非，就是即非即，离即同时，就是顯示這個空不空如來藏的道理。那麼辯證既然是非因緣，是非自然，非和合不和合，那麼即是這個空如來藏的道理。若是說非非因緣自然，非非和合不和合，就是開始不空如來藏。若是說相照因緣自然，和合不和合，那就即是開始空不空如來藏。所以十番辯證就即是顯示這個三如來藏的道理。那說明佛呢，所以開示這個三如來藏性的道理呢，就是為修這個妙奢摩陀妙三摩如來三觀所依的理體。因為三如來藏是為無上佛果菩提，就修妙三觀就是為成無上佛果菩提的方便。那麼如果你想修這個妙三觀門，在先一定要開這個圓頓解，即是中門下所謂大徹大悟，那麼悟後而修先至名為他的真修。所以開悟就是為修妙三觀門的方便，若然望於無上菩提，那麼即是方便中之方便。那麼佛如是的開示就是答覆當機阿難從淫室歸來請佛開示的所謂最初方便之情。那麼向下回陰入住的四科為如來藏性，服用七大體性周遍，乃至到一直到第四節的經文開示的空不空如來藏，都是所顯的呢三如來藏的道理。那麼由於當機未悟，所以就十番辯證之後，那麼仍然呢要回四科，要用七大顯示三如來藏的理體，那麼到此阿難先至開悟。那麼阿難他已由未明的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的隨處滅盡，幻妄清相，咁其性真為嘅妙覺明體。不如是乃至五音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和合就虛妄有生，因緣別離就虛妄明滅。不殊不能知的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見妙明不動周圓的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 迷誤生死，係了不可得。咁啊，此一段經文咧，科面佢就遍歷陰入處界會理。咁啊，此一科嘅經文啊，係從邊個地方嚟嘅咧？就係從第一卷出翻破網之後啊，咁啊，佢個大科嘅標題叫做顯示妙理的堅破疑網。咁啊，此個大科顯示妙理堅破疑網呢一科嘅經文啊，咁就分為有三科嘅。第一科嘅就總是萬法唯心，第二科嘅就結就變精顯性。咁啊，呢兩科咁多嘅經文咧，已經咧係講完。咁啊，現在咧就係屬於啊所謂顯示妙理堅破疑網嘅第三科，名為叫做遍歷陰入處界會理。咁啊，此一科嘅經文亦都好長啊，從現在開始一直至到第三卷最後，柯南尊者與諸大眾啊開悟之前所講嘅話，皆是色心分別計度啊，佢但有言説都無實義。咁啊，到呢一句經文咧為止啊，咁啊，如此一大段嘅經文。都是說明啊，呢、這個五陰六陽十二處十八界七大一一法都是如來藏啊，妙真如性是圓三世理，所以此一科咧就叫做遍歷陰入處界會理。咁我哋首先咧就將呢個科題咁啊略為咧解釋一下。所謂呢個陰入處界，然後點樣去會理？嗱，陰就係五陰，入呢就係六入啦，處即是係六塵，界就即是係六識啊。咁啊，現在將此呢個四科嘅事相，咁啊融會啊，歸於呢個如來藏。妙真如性，圓三世理，所以就名為亦就遍陰入處界會理啊。咁啊，好似即氣就即金，亦都好似紫花處啊，就係、是、呢個虛空。因為此個陰入處界四科法門，屬於呢個事相。咁啊，事相。就是有生就有滅，咁啊有成就有壞啊，就有比就有此，有生佛正凡不同。但系若是话论佢呢个理性咧，就非生非滅，就无有比此，就纯一绝代。咁啊，现今就显呢个生滅嘅事相，即是系呢个不。生不滅的理性啊，咁啊亦即是提中所谓一切事究竟咧系坚固守灵炎王，咁啊说明啊嘅事不是事，那系依理而成事啊，咁啊事相系虚妄，妄无自性啊，当体即空，咁空故就系不生不滅。就如同以金做呢个器皿啊，器器都皆金，一切器皿无自体啊，完全以呢个真金为体。咁金器个外表系有千千万别不同，但系佢个金个本体咧就冇两样啊。所谓即器就即金，器嘅全体啊。本来就是真金啊，不需要用了一切的金器然后才知它是金，它就在有种种的器皿不同之处，由于它是用金造成的，所以这个金器有很多种的品相不同，有金链，有金额，有金耳环，有金戒指啊， 但係咧，佢個本體就係金啦。正在有種種嘅品相唔同之時，佢本體就黃金，唔需要等到佢溶咗之後啊，先至係金。咁啊，一切嘅事相亦復如是啊，就係、是、依心建立。咁啊，由於萬法為心之故，所謂的事相就係理性啊。法法嘅事相皆是係真如。咁啊，既然呢個四科之法啊，咁啊，佢個本體都係如來作妙真如性啊，係圓三世理啊。咁啊，又何需要會啦？咁啊，現在所謂會者，就係為呢個機情故，假名就為會啊，就唔係話呢個法有所會。因為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啊，佢不知道相妄性真，咁啊執相就迷證啊，取捨分別，所以造罪業而流轉六道，非生死嘅二乘生死。但係諸佛及大菩薩啊，佢悟得呢個諸法實相之故，所謂觀相係圓妄啊，係無可指陳。法法啊，呢、這個外表都係虛妄嘅，冇一法咧係真實嘅。所以話觀相圓妄就無可指陳，但係觀性圓真就為了覺明啊。但係諸法嘅體性咧，原本就係真如妙性啊，唯一嘅妙覺明三如藏。咁啊，但係眾生迷故，佢觀性啊而為相，就正無差別，第一未平等。但係由於眾生啊，佢迷此呢個一未平等之故，所以流轉生死。咁若是話諸佛及大菩薩啊，佢能夠觀性就為相，了得呢個本性係無有差別，既是一未平等啊，依此呢個平等理去修行，所以當下就解脱。咁如果苦惱眾生佢不知道相妄性真啊，唔了解的事嘅成理啊，所以佛呢就為其會呢個四科七大嘅事相啊，歸於呢個一真法界如來藏妙真如性，令我哋知得所謂即事嘅成理啊，即氣嘅成金。所以現在話會者呢，就唔係法係有所會，係純粹因為眾生不悟即氣就係真心啊，即事就係成理，即生滅就係不生滅。所以佛呢就要會會呢個四波七大嘅事相啊，而一一法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啊，係圓三諦理。